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31集，快刀慢剑。一阵风带着雪花打着卷翻飞，展昭感觉着越来越大的风，反手握着巨阙横在眼前，巨阙的乌金黑色和他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瞳相应。展昭看着还剩下的一群黑衣人， 起风了，不管你们听不听得懂，有妻儿老小还不想死的，赶紧跑吧。 展昭说完，突然一跃上了半空。众黑衣人扬起脸，就感觉一阵风过，展昭忽然如同雪花一样被风刮走了。黑衣人仰着脸原地一转，正在找展昭在哪儿，却听到脑后展昭的声音传来， 这里。 众人一惊，逃走了一部分，没逃走的应声倒地，红色的血液染红了刚刚铺了薄薄一层白雪的地面。展昭脚步没停，往前闯，黑衣人下意识的集体后退，然而避无可避，展昭永远比他们快。转眼就剩下最后几个黑衣人，展昭一甩巨阙上的血水，明剑锋利，除了寒光未沾染任何痕迹。展昭看着仅存的几个人， 闪开，别挡着爷英雄救美。 青衣人看着眼前横七竖八的黑衣杀手，眉头就皱了起来。黑衣人已经被白玉堂清理掉了一大半，而让青衣人不痛快的是白玉堂那种游刃有余的打法。几百个黑衣杀手，白玉堂的刀又是以快著称，所以青衣人原本以为可以看到一场很激烈的战斗，可没想到的是白玉堂的刀前所未有的慢，可慢归慢，杀伤力却惊人。青衣人忍不住抬头看了看越来越大的风雪，这样的雪对于应天府这种地方来说可以说是百年少有的了，可偏偏这个时候下了起来。 难道白玉堂真的是天之骄子，所以上天眷顾吗？ 白玉堂此时一手拿着云中刀，随意地站在雪地里，四周围除了黑衣人的尸体之外，还有一根一根的冰刀，没错，就是冰刀。只见几个黑衣人突然举刀偷袭白玉堂，然而白玉堂不紧不慢，一刀抽出，刀锋前方的冰雪瞬间凝固成了薄而锐利的薄冰，带着锋利的刀刃出现在那些黑衣人的身边，根本无从躲藏，随处都有刀，似乎每一片雪花都听白玉堂的命令。雪地里白衣的身影只是潇洒的一举长刀随意挥出，刀锋所带过的雪花立刻凝聚成了无形无影的刀，等看到那把冰刀的时候，刀刃已经割开了身上的伤口。青衣人眯起眼睛看着最后一个黑衣人倒下，白玉堂一甩云中刀，雪白的刀刃融入冰雪之中，或者说白玉堂整个雪白的身影都融入了漫天的飞雪之中，这人和雪就好像是共生的一样，那些置人于死地的雪花此时却像是无数双雪白温柔的手包围着白玉堂，似乎是在保护他的安全。青衣人笑了，拍手， 好，不愧是天尊的徒弟， 轮到你了。 别着急，我还有礼物送给你。 你字刚出口，就见黑衣人忽然抬起双手，就见他袖套之中装着机关。 来这套。 乱雪纷飞之中，从青衣人的双袖机关里瞬间射出了几百枚的袖箭，随着风雪同时射向白玉堂。白玉堂一转云中刀，在眼前画了一个弧形，就听到叮叮叮的声音不断传来，雪花凝结而成的冰盾挡住了所有的袖箭，袖箭被弹射到了周围的树木上，雪盾落下， 眼前却不见了青衣人。然而白玉堂却似乎并不意外，他只是微微的侧过脸，就见青衣人已经出现在了身后。白玉堂暗自琢磨了一下，这人的轻功似乎非常好，而且有些像是那些东瀛杀手的隐遁之术，而非单纯的中原武功。那青衣人一甩袖，扔了两个袖套的机关， 可惜暗器用完了。 在他说了字的时候，突然一抬手，一枚袖剑对着白玉堂的心脏插了过去。 至于偷袭吗？性格很卑劣啊。 白玉堂挑了挑眉，并没有挡也没有躲，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枚袖剑飞向自己的心脏。就在那青衣人也有些意外的时候，斜刺里一枚铜板飞了过来，叮的一声，铜板将那枚袖剑准确地击中，铜板飞上了半空，袖剑调转方向射向了青衣人。那青衣人脸上出现了一抹冷笑，微微一偏头，袖剑从他耳边射过去，定在了他身后的一棵大树上。一抹蓝色的身影随着雪风飘落，站在了白玉堂跟前。青衣人笑了， 哈哈哈哈哈，展昭。 展昭抬手接住了那枚从空中掉下来的铜板，也没理那青衣人，回头看白玉堂。白玉堂伸手轻轻帮展昭拍了拍头发上沾着的雪花。 你怎么不躲？ 你不是赶来英雄救美的吗？感觉怎么样啊？ 妙。 展昭眯着眼睛送出了一个更加满足的笑容。白玉堂顺手拍了拍自己肩头的雪， 这猫笑得都喵喵叫了。 哎，你是谁啊？ 展昭一指那青衣人。青衣人看到展昭之后，整个人的气息似乎都有些不太一样了，他好似在极力隐藏着什么，十分辛苦，不过还是在忍耐。 现在还不是时候收拾你，还要再等等。 那青衣人脸上的皮肉不太规律地抽动着，很好地证明了他此时正极力克制他的情绪。 今天先放你们一马，算你们命大。 说着青衣人一闪，同时就见白玉堂忽然一刀抽了出去，这一刀抽出了一大片的白雪，在远处翻起，瞬间变成了一道冰墙。弧形的冰墙前边出现了那个青衣人，被挡住了去路。青衣人落地看着两人，脸色也变了，没有任何的惊惧，也没任何的慌乱，反而是激动的有些神经质一样的睁大了双眼，笑着看着两人。 哼，你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要不是那人有命令，我就把你们的头骨都捏成碎渣。 说话间，展昭和白玉堂感觉到了他身上突然膨胀起来的内力，内力之高直追阴侯和天尊。两人对视了一眼，幕后果然还有人。青衣人似乎很想杀了展昭和白玉堂，但是没办法，他极力忍耐着避开冰墙，还想走，却见白玉堂连抽数刀，霎时间白雪纷飞，四周围竖起了一道又一道圆弧形和刀锋一样形状的冰墙。最后那青衣人落到了展昭和白玉堂的眼前，他们四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冰牢，将他们罩在了里面。白玉堂冷笑了一声， 想跑？ 哼，没那么容易。 青衣人看着用冰牢拦阻他逃离的展昭和白玉堂，终于是按捺不住那翻涌的内力，似乎是突然释放了一般，随着他双掌往两边一分，一股诡异的内力四处乱窜了起来。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就听到一阵阵咔啦啦的怪响声，四周的冰墙上裂纹蔓延，蛛网一样。片刻的沉默之后，瞬间四面的冰墙碎成了冰渣，风一卷，随着飞雪扬起，翻飞到了半空之中。远处应天府内的天尊和阴侯忽然抬头朝西边望了过去，赵普也抬起头看那头， 就见西边半空之中的风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着旋儿，仿佛雪中有一条龙一般。 这什么？ 赵普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劲内力，天尊微微皱着眉头看阴侯。 你曾经得罪过这个人吗？ 我不记得我有这么个仇人，是不是你的？ 我也没印象。 那什么，这个内力强成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赵普提醒两人了一句，阴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想了想， 应该没问题吧。 之后都交给你了。 赵普拍了拍欧阳少征，然后踩着房顶就跑了。 哎，你去干嘛？ 看好戏。 赵普欢快地跑了，而远处突然窜起一个红色的身影，和赵普往一个方向奔过去了。林业火显然也是跑去看好戏的。青衣人的内力伴随着强劲的风造成的雪旋，有一种龙一样的外形，同时龙吟一样的响声从旋风之中发出来。白玉堂和展昭都挑了挑眉，这是哪个门派的？欣赏价值相当高。青衣人笑得有些癫狂。 别以为天底下只有阴侯和天尊两个绝世高手，中原武学也并非是最高的。 啊，原来不是中原武学。 反正迟早都要送你们两个上西天，你们这么着急，那我就…… 那青衣人话没说完，突然就见白玉堂一刀挥出，一道劲风形成了长长一把冰刃，横向将那条空中的雪龙生生砍断了。白玉堂抬头，眼神冷冽，但神情却似乎有些兴奋。 别耍嘴皮子了。 青衣人微微一愣，展昭已经不见了，抬头就见展昭正站在白玉堂挥出的一根冰刀上，踩着锋利的刀刃，风雪吹起他蓝色的衣袂，他单手背在身后，单手握着黑色的巨阙垂在身侧，居高临下的望着他。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